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北京时间周天早上的8点03分、啊，今天是一个 特别好的日子， 特别好的日子。 为什么？ 礼拜天儿， 还是什么日子？ 还有点其他的原因，就是双十一嘛。 对， 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雨薇。 嗯， 然后呢，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双十一哈，但是大家要看紧自己的钱包，不要剁手剁得太狠，像我一样。 对对对，这个从这个啊繁忙的双十一当中抽离出来啊，然后呢，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AM927，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啊，这个让思绪抽离出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繁星戏剧村，啊，这个策展人关启老师，还有两位艺术家马驰，还有汪佩宗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艺术。这个既然提到这个双十一了，是吧？来，先来请我们的二位老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好， 来，关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策展人关启。 大家好，我是汪佩宗。 关启老师呢是繁星戏剧村戏曲艺术节的策展人，那您是大概策展这个环节，因为这是第5届的一个戏曲艺术节了嘛，然后您在前4届是不是也是以一个策展人的身份呢？ 对的，就是但是我其实是从第4届开始加入的啊，我是策展，主要是负责这个就是当代艺术这一块板块，展览这一块，对，然后今年是第2次的这个策展任务完成。 那您在今年的这个策展展会是在13号和14号开始是吧？ 我们展览是刚刚开始的。 是11月1号开始的。 11月1号开始的。那那个戏曲艺术节是13号和 是10月23号。 10月23号就已经开始。那大概是什么时候结束呢？ 一直到年底了，就是对12月底，然后也会延续一点点的内容到1月初的样子。 那我们在这个艺术展当中，不仅有很多的这个当代艺术，其实也很多戏曲的东西，因为我们昨天的嘉宾就是请到了秦腔冰心道的编导赵博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也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戏曲的东西。那在这个整个的展会当中，展览当中有没有很多关于其他方面的戏曲的东西呢？ 有的。 有哪些？ 有京剧的内容。然后 昆曲， 还有昆曲的内容。对。 好，那我们一会儿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将会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具体有哪一些的东西，而且包括这个当代艺术展当中的很多优秀的参展作家的一些好的作品。 对，然后呢，这个来也请这个小王老师吧，小王老师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王佩宗，叫我小汪就可以。 小汪老师，刚才聊天的时候，小汪老师说：“哎，我是小汪老师啊。”我说：“那好，那就这样称呼小汪老师。”小汪老师，然后这一届呢，也是参与到了这个第五届繁星戏曲村戏曲艺术节的有一个作品，然后也是参与到了艺术节当中。 对 啊，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位这个马驰老师，然后现在正在赶来我们直播间的路上啊，我们。稍后一下马驰老师，对吧？ 因为 对马上就到。然后我们呢刚刚提到这个双十一啊，我们这不知道这个二位老师这个昨天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了吗？ 还没有 、啊、就是最近一直在忙我们的戏曲节。 对，一直在工作中抽离自己 啊，一直在抽离自己。 屏蔽。 有没有想说要这个剁一下手？ 剁手是应该剁的，但是尽量的克制自己不去剁，让工作使我快乐。 工作使我。那雨薇呢？雨薇这个 昨天 花了不少，据说。 但是就是对跟大家来比，我刚刚还跟导播老师说，我说你昨天剁手了吗？他说剁了。他说问我你剁了多少？我说7000多吧。然后他说嗨，小钱儿。我说哈，7000多还小钱儿？他说他花了5万多。 花了5万多，当导播这么挣钱？ 花了5万多，为什么？因为他买了2台相机 啊， 整个人心都碎了。相机这么贵了吗？ 对，相机还是非常贵的啊。这个，但是呢，就是今年的双十一是到那，今年双十一是第几年了？ 10周年了吧？ 这么快吗？ 好像已经10周年了。 今年10周年是吧？但是大家是越来越在呼吁这个，在双十一的时候，尤其是理性消费是吧？尤其是别随大溜。 是，然后我今天那个就是剁手之前，我一直在纠结，我说我要买什么，然后也不知道买什么，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选了一大堆东西进去。 对吧？所以这个当中就有不理性的消费。 是 啊，还有什么原因？就是有图便宜的成分吗？ 有 是吧？ 但是就双十一的这个活动，我总是搞来搞去搞不明白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是看的需要哪个就买哪个了。我们看到我们的马驰老师已经到我们现场了，先请马驰老师热烈欢迎马驰老师。 热烈欢迎马驰老师，还带着这个， 对，带着马驰老师的画稿。然后刚刚来直播间之前，然后打了一电话，说画稿撒了一地。 这个画稿特别大。 对， 大到就是我以前画画可能有时间。 来，马驰老师可以对，可以坐到您的这个嘉宾席，然后呢，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好，欢迎马驰老师，欢迎马驰老师。哎呀，这个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嘉宾阵容已经全部落座， 是的， 是吧？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正式的话题，来聊一聊繁星戏剧村艺术节。其实今年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今年是到了这个第5届。 对 啊，第5届。然后呢，关奇老师也提到说有2次参与到了之前的策展当中。那么也请这个三位老师一起吧，然后现在我们打开回忆，我们回忆回忆之前的这几届戏曲节都有什么亮点，有什么故事，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来，先请关奇老师吧。 第4届的时候，艺术节这块，因为我不是主要的那个，就主要负责当代艺术这一块的。第4届的话，应该是没有 今年的这一届的这个就是整个剧目演出的内容会多一些，然后剧种的那个种类今年也会多一些这样子。然后从我们这个板块来说，我们这边的话参展艺术家以及参展的作品数量也是比去年的这一届要多很多的。 两位老师呢，两位老师之前的几届有没有参与到这个艺术节当中？ 我是上一次 啊， 有也是一个视频动画片，是三岔口，是戏曲动画，还有一些也是水彩的，就是能够有叙事功能的这一些画稿啊，是，但是它是比较偏于就是有点卡通的，或者是有点偏向能够让儿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是以静态的形式， 静态和动态都有， 静态动态都有。 其实每次好像这两次都是这样 啊， 有一个影像，然后有很多画稿在。 那您的画稿大部分都是什么风格的呢？ 我这两次呢都是水彩，用水彩，这是一个用水彩的，这是一个是一个媒介吧。但是这次相对来讲要唯美一些，上次呢可能偏儿童化一些，就是儿童能接受的那种风格一些。 这 样，这 一部动画作品。 对对对，还有一部动画作品 啊， 就是这是也永远就这两次都是，一个是动画作品，一个是画稿啊，两部分 画稿。 对， 他的去年不好意思，去年的那个参展作品是三岔口嘛，然后三岔口这一个整个就是整个关于我们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化那个特别经典的那个表演，然后它只不过是用了这种动画的这种形式做一个输出，然后其实这个整个跟我们的策展理念也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我们想囊括更多的这个受众群体，比如说儿童的这个群体，更多更年轻化的这个群体来去了解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然后去年的三岔口这一块，因为繁星他自己也有出品那个三岔口，只不过是说你说在这个舞美的这个设计上，在这个演员的妆容上有一个跟传统的那个三岔口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就是繁星出品的这个三岔口也是作为了去年那个戏曲艺术节的也是闭幕的一个剧目演出这样子。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说啊，2017年和2018年当中有很多想吸引各个年龄层面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看我们的展，那从去年到今年来说的一个年龄层面的一个变化，您觉得变化最大的是哪些呢？ 变化最大的就是今年的展到目前为止，就是年轻人会很多来看，然后去年也会有一些就是年龄稍微老一些的这个人会进来，但是今年很明显年轻人加多了。 那对于像戏曲艺术展这样更接近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来讲的话，青年人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对于我们这些艺术展包括传统文化的一个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您觉得？ 其实意义都挺深远的，我觉得。首先来说，其实整个展览它是戏剧和当代艺术， 是的， 跨界和对话这么样的一个展览。那戏剧里面是我们这个展览占主要的这个亮点呢，是当然是戏曲，因为一个是说我们想去说用不同的这种艺术媒介去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另外一个呢，因为园区里正在有这个戏曲艺术节这样的一个环境氛围，然后呢，这个意义为什么说是很重要的，是因为像我是80后，我整个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是没有这个戏曲这一块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的，然后所以说别人当一谈起戏曲，其实我觉得是很遥远的一个故事， 老派的， 对，然后不知道怎么样，以就是很手无足措，不知道怎么样去了解它。其实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在里面。然后今年的这个青年的这些受众群体增多了，我觉得是挺欣慰的一个事情。一个是说，就是我们实现了我们想做的一个目的，反正前进了一小步。然后呢，我们也是说， 当看到小朋友在看马池老师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也是特别特别欣慰的， 也觉得是一种传承了。 对对对，而我们是用一种比较创新的这种形式去传承，因为我觉得现在传统文化可能遇到的瓶颈是这样的，就是怎么样去连接更年轻的一代人，然后所以说就得去用一种比较创新、比较实验的新的这种视角去让他们来接入。 就比如说用动画的这种表现形式。 对对 啊，对，其实刚才听关老师这个在说这个作为80后其实对戏曲还是有一些感觉距离感和陌生感。 对， 很有认同感 啊。对，然后我一直在想，我说我对戏曲的感受是有朋友请我去这个梅兰芳大剧院听过戏，这个但是没太听懂，说实话，然后呢，这个咱们这个电视上也有戏曲频道，是吧？有戏曲频道，但是平常呢，可能会有一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就是听相声，啊，因为相声里会有一些老的这个，对对对，曲艺形式啊，包括地方戏啊，一些这个剧种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形式，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对，其实我们昨天在请赵博老师来节目现场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他也聊到了说，戏曲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就是接受不了，是因为他的艺术门槛太高了。 对 对，一般人可能你比如说听一首歌，你觉得哎这个歌旋律很好听，歌词或者不错，怎么 白白甜甜圈是吗？ 对对，就大家觉得哎可以接受，但是戏曲的东西很多，它包含了很多，比如说昆曲有很多的昆曲的地方方言，然后像秦腔也有很多的这个陕西方言，很多的艺术东西都在里面，所以它门槛比较高，接受的人就会很少。 是的，包括它的妆容啊、服饰啊，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做展览，在做邀请艺术家的时候也特别的小心，然后每个艺术家在玩，因为我们是想用不同的这种角度的不同的这种表现形式，所以说我们在每个艺术家在做完那个创作完作品的时候，我们都会请相关的这些比如戏曲的前辈去给我们审阅一下，这样子，怕出错，这样。 对，就是每一个艺术家在做完自己的作品之后，其实他对戏曲的一个研究也并没有那么深入。 对 对，所以要去找老前辈再去。 特别是我们展览中有90后艺术家嘛， 对 对, 对。 那80后他教育背景都缺失，那90后他肯定也是缺失的。 那像刚才提到的说80后和90后的这些艺术家在这个展会的参展人当中占比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占比我觉得应该是在70%以上的。 那已经很多了。 哎，这个比如说什么像什么 B 站呢、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种二次元的这种频道，现在有没有这种这个比如说跟戏曲结合的一些这种卡通的，然后就是符合这种就是移动互联网大家收听收看场景的这种表现形式？ 就是首先是这样，因为刚才关老师说就是可能有一些包括您提问这块有一些艺术家可能不一定太了解戏曲，但是我这块还好，因为我本人在戏曲学院在中国戏曲学院，然后包括可能有几个年轻的艺术家也是在那儿，他们包括我本人就是得益于在这儿的熏陶，这个是可能算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关于就是刚才您说那个 B 站的问题，其实我们因为我是教动画的，我们动画专业呢每年都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优秀的动画作品，就是会学生自发的也好啊，还是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就是会有一些上传到 B 站，就会有一些戏曲学院的这个动画作品在，不过确实是因为我们每年只培养十几名本科生，所以说可能就是数量不是很多， 但是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比方说上传了这个自己作品之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环节，就是网友跟这个看完之后互动的这个弹幕，这个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点，大家的这个回复啊 评论啊 是这样，这个我挺抱歉的，因为这个学生上完 B 站之后我没看过我就知道他们上传过， 上传 确实是 但是我本人没看过，对 对对， 可能我的学生可能会他们更清楚。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网友的一些评论和回复是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比如说对我们的创作者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启发。 嗯 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 不过他们就是在外面参加一些动画节，确实是这种形式呢，还是会让一些评委眼前一亮的。 哎，对，确实是现在是年轻人他们。正在流行的 是的，而且像戏曲这样的一个风格的动画作品，其实在近些年当中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趋势，是吧？嗯， 我是觉得除了我们学院以外呢，好像好多其他的地方也开始做 是 类似这样的动画了。 嗯，就是戏曲方面的一个动画。 对对对，嗯。 那小王老师在参加这个展览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呢？ 其实。我是繁星当代艺术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 哦， 嗯，然后呢，对，我也是就是在这个也算在工作中熏陶吧，耳濡目染的， 嗯， 开始接触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嗯， 那么在接触当中也给了我很多的想法吧。 嗯， 因为我也可能比较怎么说呢，其实我也是一个跨界的， 比较开窍。 没有没有，其实我工作也是相当于半跨专业。 嗯， 原来是个理工男。 没有没有，我之前是学环境艺术设计的。 嗯， 然后但是我一直像手绘和空间的结合也一直在进行当中，因为是我的一个爱好。 嗯， 那在工作了之后呢，尤其又接触了一些新的，比如戏曲，比如话剧。 嗯， 会给我很多的想法和创意。 嗯， 那我慢慢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来创作作品。 嗯， 所以说 本来有绘画功底。 对 对， 那么在经过工作的一些给我的一些传达的新的元素符号。 嗯， 我产生了好多想法，然后我就跟策展人关老师说，哎，我有什么样的想法，关老师说你可以尝试一下。 嗯， 哎，我就这样顺其自然的就创作了， 就把它画出来了。 对， 嗯， 所以说我觉得作为90后来说，可能我没有很多的这方面基础的扎实的一些理解，像马老师他们学校系统的培训。但是我觉得从工作另一个角度来让我接触和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 嗯， 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嗯，后者追上吧。 哦，我觉得可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对，没错没错。 嗯， 小王老师说不定找到了一个细分的垂直领域，要深耕一下。 我觉得也是。嗯，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 嗯， 里面可能会有哪些作品的一些东西。 嗯， 那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繁星戏剧艺术村、繁星艺术中心，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然后它主要做的是哪些内容，可以请关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嗯，繁星戏剧村主要是生产戏剧的嘛，只不过是我们就是小剧场。我们有5个小剧场。我们有自己签约的导演和演员，也培育了很多的这种年轻有才之士吧。 嗯， 然后我们的观众每年差不多有30万的群体这样子。我们现在最卖座的就叫那斯奋不顾身的爱情。 嗯， 然后这已经演了2000多场了。 是 啊，算是小剧场中第一家吧。 嗯， 就是演出的这个场次。 嗯， 能达到这么高的。然后这个就是有驻场还有巡演这样子。 嗯， 我们也特别开心能够说培育一个是说培育出特别受大家喜爱的这种国内的这种表演项目吧。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给了这些比如说年轻导演以及演员一些机会。 嗯， 然后呢我们平台也是跟这些演员和这些导演一起成长这样子。嗯， 这也是我们繁星艺术村目前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这件事情。 对的。嗯， 那这个艺术展，戏剧艺术展对于繁星艺术村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应该是提供了一个更多元更包容的一个场域吧。因为要吸引更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对艺术对文化喜爱的这种群体。更包容的话，就是因为说有不同的这种媒介了。 嗯， 那除了说表演艺术还有视觉艺术。 嗯， 所以说我们更多了一条渠道去做 同样的事情这样子。 这也是繁星在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上半时段的时间还剩不多点了，那我们就进入一小段的音乐和片花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 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3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薇。哎，我刚才耳机突然出现问题，我说我的妈呀，怎么没声音了，吓死我了。 啊，双十一闹的脑子也不好使。 脑子也不好使，我 觉得。嗯，对，双十一害人不浅。 对， 是不是。 哎，我们刚才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繁星戏剧村的戏剧艺术节的策展人关琦以及参展人马驰和汪佩宗三位老师，请三位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来。 大家好，我是策展人关琦。 大家好，我是马驰。 大家好，我是汪佩宗，很高兴来到青年说。 哎，也非常欢迎三位老师， 欢迎三位老师 的节目。 啊，在前半个时段的时候呢，我们跟三位老师一起，简单回顾了一下过往几届的艺术节当中的一些亮点啊，包括这个马驰老师也都参与到了其中啊。这个小汪老师呢，之前作为工作人员啊，然后呢，今年是以一个全新的角色，然后也参与到了这次戏剧节当中。 是的，那细心的朋友们可能会发现，我们今天我们的桌子上多了一些东西啊， 多了一些东西， 多了一些东西。这个是什么呢？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要迫不及待的， 非常的好看。 对，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刚才马驰老师特地交代我们说，这两张要 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是吧？ 来镜头，镜头那边，那边， 这边，这边，这边。 对对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对，然后 惊梦， 哎，惊梦，对，然后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看不到画面的听友朋友们，我跟雨薇呢，现在是手里一人拿着一张，这个是，有四开 吧， 对吧？ 对对对，差不多， 每张四开，然后是马驰老师的手绘 作品 啊，惊梦，然后现在在网络端。大家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能够看到我们手里拿的马驰老师的这个作品。 那我们请马驰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吧。这么漂亮的作品，而且这 对马驰老师手里也有一部分，是吧？是后续的这个 因为 章节。 对对，是实际上是这两个，如果比如说先拿一个京字儿， 先， 如果这两幅您对照着看，也会也会看见一些相似和 不同 的地方 啊。 对， 你得看， 不是这个 不，这个我们的脑子跟嘴都得同时动，但是你要说再加上个艺术吧，我们可能现在短时间之内你能够 没看出来。 我们还是请马驰老师吧，请马驰老师来给我们。对， 马驰老师要到 后面， 到后面来。 对，马驰老师来。 就是 对，你看， 如果我用， 你看这好，这个位置 画框，然后这样画放上去，这就是一张画面。然后呢，再接着，哎，对，接着再放在这儿，这又是一张画面。 哦， 这样我们用摄像机啊，先拍这一张，再拍这一张，他们俩是如果联动的话是可以 动画。 对，然后呢，再拍这一张，再拍这一张，啊，实际上我一共画了，就是这一种画面画了10个。一共是两种画面，一共20张大画， 所以它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对， 我们动画就是这样， 就一帧，就像 对 一帧 ，是的， 好，我们刚才马驰老师来到我们的主播台前，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展示了一下。 而且我发现就是在这个字当中，中间不是有惊和梦这两个字吗？然后这个字是带闪的，它是用了一种什么特殊的涂料颜料吗？ 这个确实用了一种特别的涂料啊。 涂料。 首先我的基本材质是水彩。然后加了一些矿物就是已经成粉末状的那种矿物颜料，然后呢，可能有的矿物颜料我在字儿的这个层面呢，我会用一些珠光色，用一些珠光色呢，实际上是想在，画稿本身啊，它从字儿，从颜色上它可能是融合一体的，但是呢，多多少少还是在某些地方 有一点亮点， 有分别的，主要还是为了表达主题吧，因为这个梦啊，梦本身的这种斑斓的这种。感觉当然我们不可能做的特别的那种过于的酷炫所以说我想融在其中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办法是大概是这样的 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小的特点啊然后就是比如说每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然后无论是这个艺术家朋友也好啊包括这个企业家或者其他的一些朋友 都会给我们主持人留点东西 我没要马驰老师倒是双十一的话给我可以就是说我们要从头来扒一下 对 啊这个包括马驰老师的过去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啊这个艺术的道路然后是怎么跟艺术结缘的然后我们逐渐再来过渡到这幅作品它的精髓来马驰老师从头来给我们 我小的时候 啊 出生的时候天上就有异象了 对 就夜观天象降临一位艺术家 开玩笑其实呢就是还是得益于我在戏曲学院的成长我在2001年的时候就入学学动画专业现在因为我动画专业成立比较早1999年就是正式招生的第一届那么现在来讲也是快20年了19年的 对 所以 掐指一算马驰老师比我大好多 我是81年的怎么着也是赶上了个80后的前头 对 紧接着我在2005年本科毕业以后我就做了一个动画短片很幸运的就是那个动画短片得了一个非常小的奖就是也其实级别还是比较高的只不过我这个奖的这个分量啊它不是金奖银奖啊它是一个优秀奖 没事这奖分量高就够了 然后2007年我读研究生师从于少飞教授啊他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在那儿呢他本身是一个油画家又是一个舞台美术家又是一个动画导演我跟着他学了很多关于戏曲还有动画的创作一些理论和内容这样的话我就在研究生2010年的毕业设计做了一个三岔口也就是上一次在2017年 的 展览的时候展出的这个动画 那其实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和繁星然后有了结缘 对但是这个作品可能还是比较早是2010年的然后在国际上和国内也得了一些殊荣吧然后关切老师慧眼识珠然后就把我给找到了我特别的幸运总体来说实际上在这里啊我一直在受着这个 动画创作方法的一些培养啊， 嗯， 就是受这种培养， 嗯， 以及吸收着我们中国戏剧学院的这样的一个营养， 嗯 啊，我在2010年在中国戏剧学院动画专业任教以后呢，一直到现在也是工作了8年了 啊， 对，在此期间我就一直觉得，戏曲艺术样式呢，它对我的帮助是非常之大的。 嗯， 我在学院里边的感受就是，我无论在什么阶段，就是可能稍微的旁听一个学院里的讲座，或者是稍微去一趟图书馆， 嗯， 每次都会有新的收获。 嗯， 啊，这里面实在是真的很高深啊。 嗯， 后来呢，我有一次很荣幸，也是学院啊把我送到外面去学习，我去正好电影学院有一个大师班，我就去电影学院参加了一个工作坊，有一个老师呢，就是有两个老师啊，一个是美国的史蒂夫布朗老师，还有一个就是瑞士的乔治，叫史威兹·葛贝尔啊，他那个名字比较长， 嗯， 啊，就这一次大师班呢，我学习了一些创作方法， 嗯， 啊，其中呢，乔治老师他本身呢，他是一个得过法国安纳西动画节终身成就奖的这样的一个老师， 嗯， 啊，他也是各个动画节的评委，年纪也非常大了， 嗯， 然后他做了一套循环的动画， 嗯， 啊，也就是用类似这种方法。然后我在做这个惊梦的时候，实际上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要做纯手绘， 嗯 啊，因为我现在说实话可能是年纪大了吧，然后眼睛可能对这个屏幕这种感觉可能是这种舒适度可能就不是特别好， 嗯， 我教学生是要用电脑的， 嗯 啊，因为我要给他们展示啊，包括我用数字雕塑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给他们讲课， 嗯， 但是我在自己的创作之中我一般还是比较追求纯手绘的，最近呢也是就是给其他的出版社画插图，然后开始接触到水彩，我就觉得我可以用纯水彩做一段动画吧， 嗯， 啊，因为好像现在大多数都是电脑动画， 是 纯手绘的这种逐帧每一帧全是手绘的这种， 嗯， 可能比较少见啊， 嗯， 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真的很少见，所以说我就用纯水彩选择惊梦的主题呢，哎，其实首先它是因为咱们这次的展览是对戏。 对， 我这个其实这次作品说实话这个初衷啊，创作的初衷就是为了这个对戏的展览准备的 啊， 那么惊梦本身它又是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其中的游园惊梦里面的一个段落，而且在梦境中很适合用动画方式来表现， 嗯， 如果我用这个水彩的话其实可以说从材质上也比较适合啊，水墨也很适合，但是水彩，从我的角度上可能便于掌握。然后呢，就是它可以一帧一换的这种效果，就能出来。然后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就是觉得，用乔治老师的这个手法，我稍微加了一些改变。 嗯 啊，他那个手法其实特别好，最后是一个就是像一个螺旋一样的循环。而我呢，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入梦和出梦， 嗯， 就是左上角呢是进入梦境，右下角是离开梦境， 嗯 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主要还是讲他在梦中啊，杜丽娘在梦中遇见柳梦梅啊，这样的一个， 嗯， 啊这样的一个触动，所以呢这是大概的这样的我这个作品啊，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心态和流程啊， 嗯， 是这样的。 您这个手稿这是画了有多少张？这个 一共是20张， 一共20张。 对，每它一共分两段，每一段10张，然后每一张大概是20到25张左右的小幅，这样我能保证啊，因为咱们这个正常的影片吧是1秒24帧，24格这样的，在动画创作中啊，就是以前我在学动画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说，正常来讲就是1秒钟，如果放8帧，就是我们那个行话叫一拍三， 嗯 啊，就是3帧，就是一张画拍3次， 嗯， 然后呢，这1秒钟要拍8张。 这样就是24张了。 嗯， 这样的话呢，就我就因为毕竟是确实工作量非常大， 对、 嗯、 对、 所以说我还是采用了一个一拍三这样的一个方法。 嗯， 这样的话，我至少能保证一张画它的量啊，虽然它不是连续帧啊，目前看的， 嗯、 但是它一张画的总量，它应该是在3秒左右。 嗯， 啊，这样的话，我用一共是20张画。 嗯。 啊，就是这样，就是60秒， 60秒。 对， 其实乍一拿到这个图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不是一样的东西吗？其实，但是你真的像刚才马驰老师给我们讲了之后， 对，然后用马驰老师这个 不同的地方，就比如说，你看这两张鲸的右上角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女生现在是在这儿，然后这是一个就是 对， 它是不一样的一个，这是一个全身的，这就是一个半身的远景， 对， 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你仔细看的话，它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对， 那我们马驰老师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动画的作品，然后拿到了我们的现场。 对， 那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个小小的动画短片《鲸梦》。 这我们再来看一遍吧。 对， 我觉得节奏好像有一些快，就是刚才 完整版 这是一个片段， 对，是 一个小的片段，我觉得可以对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因为它的画面很美。 对对 对, 对，来， 您是把工作人员和创作人那个字幕给卡掉了？ 啊、对，因为我是担心这块会耽误事儿，所以我不敢放太长，我就没把全的带过来实在是抱歉。 对，因为刚才在那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在很多的前面的部分，一小帧一小帧当中有字的出现。 对， 就是您是就是拍这个画的时候是，比如说这是一张大的，您是按这样一个小框一个小框拍去拍的是吗？ 对。对对， 哦，然后最后是您是想追求一个什么效果？就是两张大图，然后它是流动起来的，还是？ 是，对，两张大图是流淌的，但是确实是张数少嘛， 嗯， 它可能流淌一下就是只是1秒钟， 嗯， 然后马上就变成梦的另外一张， 对， 再流淌一下， 对， 然后这个期间我会加一些字幕，还有一些那个其他的从音乐上的一些变化， 嗯， 就是在我们那个最终的版本，目前还是在繁星。展出呢，所以说其实也是欢迎各位老师去那儿看一看那种投出来的和音乐结合的那种效果， 就是完整版的 现场感， 在 现场现在是有展出的，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其实音乐也是带有来头的， 音乐是这样，音乐我请的是就是我的同事兼好朋友吧，就是马洪波老师，是音乐系的，他实际上是对着我这个动画这种流淌感，他即兴创作了一个钢琴，然后他结合了《牡丹亭》里面的古曲的一些就是音调，然后加上自己的发挥，他是对着我这个动画片就是随手弹，随手弹，然后他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会有一些，合不上的地方？”我说：“不，我就要这种随机感。”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发现了就是水彩它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在颜色融合在水的时候，它自己在我在处理别的画的时候，它自己一直在变化。 对， 是我控制不了的。实际上我是想从画面到这种梦境感，就是主题感，加上这个音乐本身。 我是想从他们就是好好的去接在一起， 嗯嗯， 很多事情可能不用过于的刻意啊， 嗯， 也当然我相信，马洪波老师他本身的这种音乐的能力和才华，所以说，肯定是没有问题啊， 嗯，整个作品又具象又抽象，对， 而且水彩的这个东西，它在纸上的画，它的显示也是不一样的，可能你现在它涂完的时候是这个颜色，但是等它干了以后会不会变色， 是 吧？ 会变啊， 嗯， 但是确实是会有一些观众，不一定完全能够适应这种动画的展示方式，因为水彩它的每一帧， 嗯， 其实就是对的。就是包括颜色也好啊，它也不是那么的准确。 嗯， 我每一帧都是算出来的。这种方式呢，就是相当于，我们以前的传统的动画创作呢，是需要用电脑啊，或者是拷贝台啊， 嗯， 薄薄的纸，然后能透出前后章，能够看出它的最基础的这个外形，不能跑。 嗯， 就是嗯，但是我们这次创作是相当于就是我每一张，因为它没有办法透很厚的这个纸，300克的，然后我每一帧在看中间的时候，我要去脑子去想。 哦，我上一张画的是什么 样子，对，是然后去对比它，然后呢再去画中间那一个。 嗯嗯。 实际上，当然会有更好的办法，比如说我提前做好稿子， 嗯， 然后摆在那儿，我对着那稿子画也可以。 嗯嗯。 可能是多方面原因，一个是我还是想去自己每张都算出来。 嗯。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效果上就是有的跳动。 嗯， 包括颜色本身，它每张是不可能做到， 嗯，完全 跟电脑一样填色那么平，对对对对对，然后它会有一些跳动， 嗯， 这样。 其实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惊梦的一开始是两个人在一棵树前面初次相遇，是一个旋转的一个角度，然后两个人又甩袖子， 水袖， 然后这也是戏曲当中的水袖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嗯，就是戏曲和艺术的完全融合。融合了，嗯， 对对对， 这个， 嗯，你说 ，你说， 我说是吧？ 嗯， 就是我刚才看完之后呢，就是为什么要看两遍呢？然后第一遍首先是因为确实节奏有一点快 啊， 然后第二遍呢， 是是 哦，我就看明白了。然后仔细再看的时候呢，就感觉确实不一样，就是这种东西呢，确实第一次马石老师用的这种手法，确实第一次见到，然后是以用动画把它表现出来。然后刚才又听了马石老师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创作过程，包括从绘画就开始，我觉得马石老师是选用了一种跟现在的这个影视大的行业表现手法那种完全工业化的，我们强调特效啊，强调那种表现形式，完全是用了一种传统的，就类似于匠人的手法， 嗯嗯， 认真的在表达， 嗯， 故事，然后创作过程， 嗯， 给我一种非常是动画匠人的感觉， 对，而且有一种就是想，好像是在看那个，就是以前的那些动画片，比如说舒克和贝塔，就是类似于那种动画片。 我怎么想到的是大闹天宫呢？ 我没看过大闹天宫， 都高抬我了，我这是不敢当。这是两部非常非常 对，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帧一帧一帧一帧的那个很多的画，然后拼到一起形成一个动画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就看得很就心里很舒服，也不知道为啥。 哎，对， 谢谢。实际上就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对，一帧一帧的感觉。 对， 我其实在讲授的是我们自己的艺术也好，就是动画本身的这个原理也好， 嗯， 给它包容进去。 是的， 因为我会这个稿子我不会擦掉的，就是这个编号， 嗯， 这个编号实际上是它的拍摄顺序， 嗯嗯 啊，然后有一些原稿呢，上面有一个统领的编号，就是第一章， 嗯， 还在美术，就是在那个繁星 在展 的左上角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编号的，像表格一样， 嗯， 还在那儿放着。其实它是，我还是非常在意这个过程感的， 嗯， 第二呢，我觉得戏曲艺术本身它也不是，非常容易的艺术，它也是靠着我们的演员啊， 嗯， 多方面的导演啊，就是其他的，嗯，啊，对，那是一些手稿，对对对， 对，然后 其他的他们都是一点点去练功去做出来的，就是多方面的表达吧，算是啊。 对，我们这边也是带来了一些马驰老师的一些手稿， 对，和创作过程， 嗯，创作过程， 对，这个是我 特写， 卡在一个卡片纸，然后放在一个框上拍出来的， 还有这边。 哦，这个是在创作的时候用的， 还没有涂颜色的 一些颜料 框框 啊， 对对对， 对，您这边 这儿 在 不一样， 嗯，他慢一些 啊， 对，这是颜料和 啊、 嗯、刚起稿的时候。 嗯， 这是两人又牵手了。 哎，这个顺序可能没有过于的 对对对，这个啊 没关系。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放的就是这个马世老师 创作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一些手稿 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的展示， 对对对 啊，用 它的变化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控制，就是它这个颜色，但是它很难控制呢，它自己还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 对非常好的一些画面。 对对对对， 这应该是拍摄过程当中的， 对对对，拍摄过程， 嗯、然后把它卡在一个框里。 对， 嗯， 这是我们马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惊梦的一些哦，这个蝴蝶的特写， 对， 一些内容。嗯，那其实刚才也聊了很多关于马驰老师的一些惊梦的东西。那之后呢，我们在下半个时段会更多的来介绍一下2018年这个当代艺术展，对西2018年当代艺术展，还有其他的一些艺术家参展艺术家的一些作品，包括小汪老师，他也有一个作品是叫做戏精系列，然后我来来详细的介绍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进一小段音乐和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好，我是马驰。 大家好，我是小王。 小王。这个我们来请关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对戏2018当代艺术展啊，作为繁星戏剧村第五届小剧场艺术节的亮点之一，是一个什么样的缘起，在艺术节期间策划了一个这个当代艺术展？ 这个缘起其实有点早，就是缘起去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繁星出品的这个三岔口被邀请到了罗马尼亚和希腊做演出，然后在国际艺术节上做了闭幕大戏演出，然后前方同事发来的这个照片，然后就能感受到整个因为是满场，然后大家特别喜欢，以及后台的这些和演员的这种互动当地的这些群众，然后就感觉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真的是对的魅力。然后那会儿我就在想说，怎么样用另外一种形式，用展览的形式再做一次宣传，然后让国内的这种观众也再感受一下。然后正好这个想法就正好契合了我们整个的大的这个策展理念，就是说用不一样的这种形式去传播传统文化嘛。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去年主要就是以三岔口为主要的亮点。然后呢，今年的这个对戏也是延续了这个策展理念，但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艺术内容的一个输出这样子。 对戏是指？ 对戏其实这俩词儿是源自于这个京剧的术语。然后我们在这里其实是借用，然后是想发起一场就是当代艺术和戏剧艺术的一个对话和交流。所以其实主要是对话和交流的意思。 对戏曲的对话和交流 是两种艺术种类。的对话和交流。 那我们这边也是带来了一些照片，现场的照片，包括很多其他艺术家的一些作品。这张照片呢，是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在国外的一个展的。 这张不是，这张是就是展览开幕的时候我们所有参展艺术家现场创作的一个场景。然后但是它整个创作的内容都是关于戏曲艺术的。像首先看到左手边那个是我们参展艺术家李文培老师，他是80岁的艺术前辈了，是中央戏剧学院舞美艺术专业的。然后右边这位呢是郝丽老师。他在798也有自己有一个郝丽艺术中心。 然后看这张照片是一个大合影。 对，是所有的参展艺术家，然后以及其他的几位的公众一起这样子。 在里边看到了马驰老师。 对。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就是展览开幕的时候一个公众的一个参与吧，观展。然后后面那边呢是卓凡老师，然后中间可以看到是黄思达老师的这个作品。 是 跳过去了，刚才那个对。对，中间那个大鼓是一个戏曲装置作品。然后站着那个是小汪老师。 小汪老师。 对。 主持人的角色。 对，主持人的角色。他是角色比较 多 元。 又是参展人，又是工作人员，又是主持人。 对。 这个也是大家在一起的一张合影。 对，击鼓，然后我们艺术展览就正式开始了。 开幕的仪式。 以击鼓的形式，也是非常传统的这种仪式。 对。 这个是大家在 看展，然后背面这个也是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系的。其实它整个作品的内容是关于戏剧中国经典戏曲的内容，但是它用的这个玉雕的这种形式，然后以及中国传统书画的这种形式，三种元素来共同说这个对戏的这么一个内容。 所以它展的内容其实是在那个圆的白色的圆圈当中可以。 对，那圆圈这个照片显示的不是很好。整个是玉雕的形式。雕的是中国经典戏曲剧目。 然后这是 这是我们此次展览特别设置的一个互动体验的一个环节，就是皮影戏的这样的。 这是皮影戏。 对，有表演，然后也有互动的这个环节。 现在的这个场景就是我们的皮影戏表演艺术家正在就是 对正在表演 现场。我这么看我好像还以为是动画。 对， 就是那种水墨的动画一样。 对，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把那个展现形式把它变成黑盒子这种形式，所以它有点感觉好像在看电视一样， 对对对， 这样子。这也是我们做了一些小功课吧。 是 啊， 然后想。 那其实我想问，就是在这个目前皮影戏这种艺术形式当中，然后有没有就是除了保持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元素之外，然后有没有结合一些现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一些形式啊，或者说他们喜欢的一些题材或者内容？ 内容像本次这个就是表演是稻仙草啊，内容上还是偏传统的 啊，偏 所以它我们整个展览是有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就叫隐匿单元，然后这个皮影戏是在这个单元的，就比较传统的这种艺术内容的一个输出，但是它里面的因为音乐上会有一些现代上的一些结合创新， 有一些创新 这样子，但整体说还是有点传统这样子， 偏传统， 而且我们看到， 当时小孩还去在后面去做一些互动 啊， 因为现在就是你不管是说传统艺术还当代艺术，就是要避免说冷冰冰的感觉嘛， 对， 所以大家都是有这种说要互动， 对， 要更多的接触。这样的一个需求， 对， 所以这样他才能更好的去了解， 对，让小朋友参与进来，他们也会有一种切身的感受， 对对， 有一个小朋友的参与的照片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啊，这个 对 啊， 对对，这个 那后面的那位是就是在教小朋友， 对， 是吧？他们也是穿的同样的衣服， 他们其实是那个表演艺术家， 这个小朋友也 是不是小朋友吧？ 他们是那个、啊、他们是小蚂蚁皮影艺术团， 对， 是袖珍人。 我还以为 是 小朋友， 特别让人感动的一个、 对，那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注意关注的一件事情。 但是确实我说那小朋友不是他们，是确实是有后来 的 观众会 小孩 会来玩， 对， 这个 包括很多成年人也特别喜欢，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幕的时候做了是展览讲解嘛，就是大家都不走，然后就一直围着那个要看，然后有些时候那个展览因为不能一直表演， 对， 表演结束了以后，很多人就成年人会过去做那个倒影去玩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的。 是的，那我们刚才也看到一张黑白的一个图片，这张是哪位艺术家的作品？ 这张是90后的一位艺术家，也是马芝老师也是认识的，他叫林冠新，也是中国戏剧学院的研究生，然后呢他是画的那个国际戏剧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然后那个他是用线描的这种形式，你看他其实画的特别的细致，然后很多的细节在里面，每个角落都可以有一个故事， 有很多在你看右下角还有一个小朋友的脸， 对， 右下角有两个，中间下面也有，右下角也有。 对，现在正在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的听友朋友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展示啊，本届繁星戏曲艺术展当中啊，艺术家的一些 作品 啊，大家是不是看不到啊？ 看不到怎么办呢？ 看不到怎么办呢？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你还可以上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你们展示的精美的作品啦。 哎，或者大家可以这个抽出时间啊，从繁忙的双十一的阶段当中抽出时间，然后来到我们繁星戏曲村，然后来亲身的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的艺术节和艺术展，然后我们这次的时间还有就是大家的 地点在哪里， 地点，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购票方式啊，这个关系老师也可以再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说一下。 我们地点在那个宣武门地铁口出来就是了，繁星戏剧村，然后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后台就可以购票，然后或者是上我们的官方网站，也可以购票，还有大麦啊，一些第三方平台都是可以完成购票的这样的。 那时间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 时间现在已经开始了，然后一直到12月底都可以有 观看不同的戏曲的剧种、嗯、然后我们展览是因为得到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一个支持、嗯、所以是一个公益的一个项目、 哦、 嗯，大家可以随时来观展、嗯、 哎啊对吧， 有没有 啊， 嗯，周一是闭馆的 啊，周一闭馆、 周一闭馆、 啊、然后六日的早上几点到下午？ 六日的是一般就是下午， 对、啊就是、 下午开馆， 就是、从周二到周天都 对 都可以， 对，就是下午开馆，两点到七点半的 哦，两点到七点半、 哦、下午是不开馆的， 对对对，嗯， 好吧， 嗯， 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对吧？ 对， 现在想看的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然后也可以去来到我们的这个繁星戏剧村的现场啊。你现在要是看不到的话，没事儿，我们接着给大家聊，反正你也看不到。 来，接着给大家放展示。 嗯，这张图片是。 观众朋友们，对 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 啊，开幕的时候， 开幕的时候，好，我们再看这张照片， 这张 很抽象， 对 对，嗯，这张是80后艺术家，中央美院的艺术家叫丁宁，嗯、他现在已经就是毕业了，创作已经很多年了。然后这个其实是他动画作品中的一帧，他整个动画作品其实是偏戏剧化的一个表达、 嗯。 他作品是放在我们展览中的第三单元，第三单元叫留白。留白这个单元呢，其实就是不会是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内容输出，比如说我们戏曲是很，比如说脸谱或怎么样的一个输出，是偏故事性、偏戏剧性的一个表达的。那在这里，它其实主要是讲这个它个体和社会的一个关系的。这里面是通过乒乓的一个媒介， 嗯， 啊，他把自己寓意成乒乓，然后乒乓和整个的场域的一个关系，然后所以反映出他个人和社会的一个关系。这样子， 嗯， 哦， 那下一张呢？ 很抽象，这张 对 图片叫做波兰， 这是波兰艺术家的一部作品。 对，这是波兰艺术家，伊丽莎白。维罗尼亚的一个视频作品，这个也是我们第三单元的展出作品。 嗯、 然后它是其实是讲了那个伊曼娜公主的，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这个之前给大家准备到的这个视频。 对对 啊， 伊曼娜公主的，因为她伊曼娜公主这个是特别有名的国际戏剧的一个内容， 嗯、 然后她是所有的这个学生通过一个戏剧化的一个演出，然后这个完成的一个视频作品这样子。 嗯、 哦，真的？哦哟，我们有视频，来我们看一下吧， 看一下 啊，看一下， 是比较抽象的、嗯、 啊，好。 在就是听广播的朋友们，要是看这个听这段的话，感觉哎， 这 什么呀，叽叽喳喳 的，是不是、啊？ 对，但是就是他其实，哎，现在开始正片了。 Słyszona taka apatyczna? Brawo! Widzę, mój synu, że odziedziczyłeś po mnie zamiłowanie do kawału. To nie jest kawał. Ładna panienka, to ci się podoba. A jeżeli ci się podoba, no to... A jeżeli jest brzydka, no to do widzenia. To robię za własną, po co się komplikować, bo takie jest prawo natury. Jak śmiesz się czepiać tych gwizdo? Książę kpi sobie z nas. Książę zaręczył się z tą biedaczką, żeby nas wykpić. Ale nie, że państwo jeszcze nie idą. Słońce praszy, tu radość ciał zanika. Wśród tłumów często piszu dziewczyna ratownika. Nie chcę królewskości. Ja tylko pożądam jędzkości.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发现，其实里面是就是真人在表演，是吧？ 对对， 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请关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它其实是就是关于伊曼娜公主的一个爱情故事这样的一个演出，就是这公主和国王的一些故事，然后只不过是说这个 表演的这个内容可能更抽象化了， 嗯， 就是它并跟常规下理解，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剧院出品的这个爱情，它是有特别强的一个故事性的， 嗯， 那在这里它是没有 的，它是一个特别戏剧化，特别夸张，然后特别实验的一个演出， 嗯， 然后但是我们不是展这个，我们不是一个演出，我们是展了一个 video 作品， 嗯， 所以说其实我们当代艺术中心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是在繁星戏剧村这样一个戏剧文化的一个艺术被氛围里面，那我们在这里承办的这种活动以及表演， 嗯， 表演是加那个双引号的， 嗯， 它其实并不是一场表演， 嗯， 也不仅仅是一场表演，就这样的一个寓意， 嗯， 嗯， 然后可以再看一下那个就是击鼓的那个作品其实还是挺特别的， 嗯， 那个 合演那个， 对， 是这个是图片吗？还是 对图片有一个图片， 啊， 就是大家在击鼓的那个， 哦，这个这张图片啊， 这个作品其实是就是今年对戏跟去年有一些不一样，就是除了说参展艺术家更偏年轻化一些，另外有一些作品是我们邀约创作的，然后这个作品其实是个新的作品，然后这个艺术家叫黄思达， 嗯， 他整个作品其实是讲了徽班进京的故事， 嗯， 然后正好它一个是鼓的元素，然后底下白白的，大家两位主持人也可以猜一下大概是什么东西， 白白的你说鼓面， 啊， 鼓的地面的 下 面，哦， 下面的那块，嗯，下面 地面上白白的， 就是鼓的下面那一块有那白白的颗粒的那， 我猜会不会是比如说粮食作物，是豆子什么之类的东西， 不是 沙子， 不是 小石头， 不是，是食盐，因为徽班进京是讲述食盐的，就是盐商支持这几个， 你看还是我猜的更接近一点，起码能入嘴 是 希望能吃，嗯， 对， 啊， 食盐 吃沙子 是食盐， 啊， 那他讲 徽 班进京讲的是一个食盐要进入到京城的一个 徽班进京其实就是说， 你看专业的人来讲了， 马老师讲，马老师讲， 专业，马老师来， 这要甩锅了， 马老师讲一下， 就是。在清代的时候啊，就是从南方有很多的戏班， 嗯， 然后呢就不同的，比如像春和班啊，那个 三庆， 对对，三庆班啊，就是他为乾隆祝寿， 嗯， 然后呢从走大运河， 嗯， 然后来到北京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说他实际上是实际上是在这个水路上，这一路上行船过来， 嗯， 然后到了这个码头登岸， 嗯， 然后呢在京城去来演出，这样的一个， 嗯， 大的过程， 嗯， 徽班进京可以说是咱们中国戏剧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笔，就是具体的可能就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啊， 嗯， 还有这个宫廷宫廷皇家的这样的一些戏曲的这些爱好者，包含皇帝，还有一些大臣， 嗯， 包含其他的人，包含老百姓啊，都会就是迎来了一个文化交融的这样一个盛景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 对， 讲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小王老师感觉也有话说， 其实就是刚刚马老师可以说把徽班进京的背景和过程给我们进行了阐述，那他这件作品和徽班进京其实像刚才那个食盐为什么铺盐， 嗯， 就是其中那个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安徽的这四个戏班子来到北京发展， 嗯， 逐渐演变成京剧， 对， 那么其中的三庆班，他当时用我们的现在的话说，他的投资人赞助商其实是安徽的一位盐商， 哦， 所以说地面上铺盐就不言而喻，盐商为中国京剧发展铺路， 哦， 他铺在地面上，对， 哦，怪不得要铺盐。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张，这就是这是我们刚才看过的一张图片。 对， 嗯，然后还有其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有那个四个人小人划船的那个是什么呀？ 这个， 哎， 五个。 啊，五个小人划船， 啊，这件作品名字也挺有意思，叫让我们荡起双桨， 啊， 然后艺术家叫王成宇，是个70后， 这是一件油画作品吗？ 油画作品 啊，然后这位艺术家也不是用毛笔画啊，他是用刮刀 我感觉 他 对他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重复，也没有草稿，就等于他激情上来， 然后创作完、 啊、 随笔创作， 对，随笔创作完就是这样子，然后也没有办法再修改，再修改意味着只能再重新再创作一幅。 对， 然后它的特点就是说，就是挺特别符合我们的要求的，就是要用一种不一样的这种形式讲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说，那它整个这么诙谐的一个故事，它是不是跟我们的传统文化，跟我们想说的这个有点不一样？其实不一样，其实是就是它根源于根源于戏曲。你看它这个丑的这个神态， 对， 然后它的衣服什么的。然后虽然说就是很抽象， 嗯， 然后寥寥几笔，但是能够感觉出就整个丑它是非常有意思、 很 诙谐 的 这种一个特点， 嗯。 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等一下， 你说， 我从这张图里还看出来点其他的文化氛围 啊。 我们国家的酒文化， 酒文化，好，我们看下一张图片，这是一张像 脸谱 一样 脸谱、啊， 嗯，这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那个锻炼和90后，然后他这个就是关于脸谱的这个创作，他整个就是强调了这个用这种几何图形的形式，然后非常漂亮的这种色彩去创新这个脸谱，然后他这个还是比较具象的，展览中一共有4幅作品，这个是最具象的，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抽象一点的，但抽象到后来就是周边全是色彩不同的这种几何图形构成的色彩，然后构成了一个脸谱，但是你能辨识到这个是脸谱，但是你再仔细看，其实它就是色彩图形的一个堆积这样子。 看我们倒数第二张图， 这个 啊，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这个艺术家啊，他叫张中安老师。他是用这种西方的这种点彩的这种形式创作的，这个也是脸谱系列的吧？ 其实脸谱在中国的戏曲艺术曲艺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在很多的比如川剧当中是有变脸的，好像秦腔当中也是有一个脸谱的存在的，是吗？是不是 有？ 而且 有的是就是女性角色她也会有脸谱， 也会画脸谱。 我们也想明年再做一个关于脸谱的一个展览。 而且这张现在看到这张图片就是小汪老师的一个作品了，叫戏精是吧？戏精系列。那一会儿呢，我们在下半个时段交会、 给小王老师先提前做个预告。 对， 下来。哎，你有没有觉得小王老师这张作品和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 logo 里面有点 公众号里边这个 logo 这姑娘，是不是？ 有点 神似。 是 啊， 这个是。 对，就是这个。那我们在下半个时段呢，将会给大家就是更加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小王老师的这幅作品。 哎， 那我们这个时段呢，先到这里，先进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 把董九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二十七岁男，会选岛西海风，拿以566分的成绩，祖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晚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今天来自繁星戏剧啊，繁星戏剧村啊，然后我们的 戏曲艺术节， 戏曲艺术节 的策展人， 策展人关琪老师，还有两位艺术家马驰，还有汪佩宗小汪老师，来聊一聊我们的艺术节，来聊一聊他们的艺术创作。 是的，那我们刚才在上半个时段最后结束的时候，其实给大家预告了，说我们下半个时段要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汪佩宗小汪老师的这个戏精系列的一些东西，一些内容。那 先把作品再搬出来， 搬出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作品。其实它也是一个一个旦角的装扮 形象，对， 是吧？一个形象， 对。对 我其实特别想等我们这背后这 logo， 你看要跟那儿 P 一下，切一下，给这， 哎，这像，对，确实有点像。然后可以给小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来小 王 老师 这个 介绍一下。 嗯， 好，其实刚刚我也说过，就是受工作的熏陶吧，然后觉得好，给我好多好多的创意的启发。那我原来也想过就是纯手绘出来，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工作之余我来创作，时间的原因，我后来说还是用电脑绘制。所以这组作品是丝网印刷作品。那戏精系列这组作品，我是希望用波普风格，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比较喜欢的这样简易化的绘画风格，结合我们传统的一些戏曲元素、戏曲文化一起融合，能够让我们年轻人来感受感知我们的中国文化，我们当代人的视角如何来理解创新。那其实 创作这个之所以叫戏精系列，也是我们近两年比较火的这个戏精文化这个热感词的影响。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因为我本人可能 也是个戏精 没错， 就是 我其实比较慢热，然后我就觉得慢热的戏精然后我就在想，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工作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我像刚步入社会不久， 对， 需要承担和成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不好的情绪，负面情绪，那我这个肯定得自己调节， 对， 那我突然就觉得戏精这个词儿，它并不是说完全是贬义，它有褒义的， 对对对， 所以我提取它正能量的那一面，也就是说我们要勇敢地表达自己，勇敢做自己，为自己的生活加戏，哎，我就觉得我把这个理念和我们的戏曲文化融合在一起，然后让每一个人观看我作品的时候，哪怕是微微一笑，哪怕会触动他最简单的那个点之后，也是对他生活的一个冲击，来让他勇敢地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像刚刚展示的这幅作品，它是这个旦角他穿着戏服，用手比心，那么我们现代人的姿势 是 现代人的想法，但他的形象是古典的，但他表达的手法又是比较当代的，而且呢除了这幅作品的另外还有一幅呢，是以小丑，我们中国的可能我们今天没有拿过图片来，另外一幅是中国的小丑，他在照镜子，但是镜子里边反射的小丑呢，反而是西方小丑的一个脸的 形 象，对，就是以这样对比穿插浅幽默这样一个方式来给我们带来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像马老师他们作品可能韵味更深长，是我们文化的一个更高层次的展现，那像我的作品可能就更直接一些，年轻人会更容易接触，更容易懂，那么通过这种直接的表达来让我们年轻一辈很直接的感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它是可以和我们的生活融合的。 就是 它这个还挺有意思，就是很多女孩去观展的时候都在旁边拍照，然后就是我有好几个同事说，哎，这个挺像我的，你侵犯了我的肖像权。 对，那有没有说在现场给就是去拍照的一些小女生们准备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头饰，然后让他们 戏精二字的行镜， 对，戏精二字的这个眼镜， 这个可以后期， 对，我觉得 压一下， 让他们来 把周边产品都出来了是吗？ 对，这个创意， 很谢谢 创意还不错。 然后这一组作品其实现在还在继续创作当中，所以叫做戏精系列，只是其中两个简单的形式表达，可能后期也需要更多的形式来不同的展现。 那也需要你就是后期在对戏曲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之后。 对 对，那作为一个90后，你对中国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了解呢？ 其实我真的是 90几年的， 我94年的， 你比我大1岁。 其实我真的就是在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开始接触中国戏曲文化，其实之前完全没有过接触，然后也不懂，那么在工作当中逐步深入的了解，我觉得它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创作的素材库和加速器。你像我可能有时候有很多想法表达会很 说不出来， 对，但是有了这个给我会有一个另辟蹊径的方式来方法让我来体现，会触碰我好多的点。你像我在7、8月份开始想创作的时候，我利用自己休息时间比如出去看书，然后慢慢在看到那个点的时候，突然觉得我该怎么创作，然后在工作可能与艺术家沟通，或者说自己在接触一些传统资料的时候，立马会给我知道我那个点该怎么做了，想法就会有了，然后偶尔会跟关老师再探讨一下，他会给我一些建议，就会不然而然的出来，然后其实好多想法碰撞出来的很多点，这两张作品不足以涵盖，所以说他对我的影响可能是不只是潜移默化，而且是很长远的，我觉得，所以对我来说也会激发我继续去了解和学习传统的文化，真的是原来可能会说不喜欢不感兴趣，但现在对我来说自然而然的想去发掘，想去感兴趣了。 就像有位艺术家说的，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 不知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 嗯、 然后是哪位艺术家？然后三个字的于老师好像是昨天刚刚说过，我就忘了。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我们大家的一个想法也都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喜 欢 这个东西，然后等到我们真正的去接触到了这些内容之后，才发现它真正所在的中华文化的这个传统的魅力是在这里的。 对， 嗯，那在接触了这么多的戏曲的内容之后，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慢慢逐步开始了解和接受这样的一些文化了。那你觉得在未来就是戏曲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对于年轻人来说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从我自身角度来说、它就是我可能无论是工作学习生活我的一个进步的阶梯吧。 嗯， 比如说工作上它会给我很多的灵感，学习上可能让我进步，那生活中可能会给我更多的兴趣点的扩散。 嗯， 你像我在工作当中楼下可能是剧场的表演的音乐， 嗯， 楼上呢是接触老师们的一些艺术信息，那对我是潜移默化的一个熏陶，而这个文化促使我本身自己的一个提升。 对， 那么对我们新成长起来的一代社会青年来说，它可能会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可能是工作、学习都包括的。 嗯， 那关老师和马老师，你们觉得戏曲在未来会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出现在生活当中？别谦让。 其实我的感受啊，在我的学生里面包括一些我接触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就像您说的一样，他们骨子里其实还是受这些影响的，但是看起来好像是对他不熟悉。不熟悉实际上他是一个障碍没错，但是但凡接触了以后 就没有不喜欢的。 对，无一不觉得哦，原来戏曲是这样的呀。他的感受就是我在不接触的时候，只是旁观者的时候，离得很远的时候，他会自动就是也不能这么说吧， 自动屏蔽 啊。对，他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哎，可能跟我没有关系，我就走开了，绕开了。但是真的去碰触他，就能发现他里面的魅力，而且是我个人来讲啊，感受的就跟海洋一样。那里面可能随手一拿就是一块宝贝。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现在能呈现的是，就对于我来讲，将来做更多的作品啊，包括对儿童或者是对青少年的一些比较好的文化题材的作品，让他们从元素上去感知就可以。渐渐的他们对这个元素的这种美感的适应啊，以及这种对他的触动，他会去深入去探索和寻找啊，这是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吧。 那关老师呢？ 我觉得将来的这个戏曲艺术一定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一定得是反映当下的。所以说这样的话才能够说把它很好的传承下去，也就是说必须是一种新形式的，一种创新的这个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上，因为我们需要更年轻的一代去传承，这样子。 那您觉得就是在传统戏剧和您刚才说到的需要创新的这些戏曲曲艺当中，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冲突点和矛盾点所在呢？ 当然会有冲突，因为我们传统的可能有一些，包括有一些特别前辈的艺术家，他有的时候在看新的那个内容的时候，他觉得你这个可能是把老东西都给糟蹋了，丢掉了，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得需要这个创作者以及从业人员是具有这个文化素养的。那你有可能说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这个艺术背景，但是需要你后期的这个去研究去深耕，所以这样的话你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化给传承下去不出错。要不然年轻一代接受的内容都是错的，那就是我们在做一个错的事情，这是很不好的。 对，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说戏曲的发展需要创新，那2018年的这个当代对戏的这个艺术展其实也是以一个创新的角度去来验证并且推广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曲艺的艺术的。那目前从策展到现在已经 展览已经开始了十天左右的时间。 对，是 十天左右的时间。那您觉得到目前这个阶段，它是否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我觉得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首先就是可以从两个方向吧。第一个是说，刚才我有提到说年轻人，更多的年轻观众来看我们的展览。然后呢还有这个小朋友来看。 是的。 然后他们的体验感还是挺强的。这个是怎么看呢？就是说他在展厅的这个停留时间是很长的。那就意味着说他其实每一件作品他也有在仔细的看。 对。 然后有在研究说旁边那个作品说明，这个作品到底是关于什么的，然后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内容。我们也会有那个就是作品的讲音频讲解的，他也有在听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是说每一个观展完以后的这个观众能够给我们调查问卷，填一下调查问卷。对，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更好的策划下一次的展览。那其实让人家填这种问卷其实是最难的。 对，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礼物的什么的，但是我们一般在做完展览讲解以后，这些观众都是比较就是自主的，然后就要排队，然后去说就要填这个调查问卷。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会出现的情况。 对，然后有的还在就说的时候就说，我感触还是挺深的，头一次看到这样的这种形式去表达这个戏曲艺术，然后还挺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表达。 所以其实在创新和推广的这个阶段，在戏曲曲艺这样的一个形式下，然后我们目前得来的这个反响还是很不错的，是吧？那就今年的这个艺术展和去年的一个，去年是国际对戏国际当代艺术展，然后今年是对戏戏曲艺术展。 今年是就是对戏2018。 对戏2018 当代艺术展。 对，它这两个展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其实 对 名字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延续这个对戏这个整个的理念。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是说，参展艺术家上数量会更多了。然后作品上今年是80件作品，然后作品的这种媒介也是真的是很多元的。你看有刚才我们有看到这种徽班进京的这个戏曲装置，然后还有实验音乐的，其实有结合戏曲的这种音乐元素加上流行文化的这种音乐元素创作的作品，然后还有马驰老师这样的动画作品，还有绘画作品，然后还有这个皮影戏的这种互动体验的作品，还有这个丝网版画什么的，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表演的项目进来，不间期的。所以说在展览媒介上也是多元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一届的作品，很多作品的来源其实都是经过了很长时间跟艺术家的沟通去邀约他们创作的。你像刚才马驰老师有提到， 对， 因为这也是其实我们在做策展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大难题，就是跟传统文化遇到瓶颈一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我们发现没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去关注这个内容。 对 啊，然后也现在也没有很多的这种艺术内容在呈现，也是很单一的，很传统的。你比如说可能就只是架上的。那所以我们就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去寻找相关的艺术家，具有这方面的文化素养，或者是他具有这样的一个潜质的年轻人，把他加入来。然后另外找了一些中坚力量，像马驰老师的，还有一些前辈艺术家，就是在这个整个戏曲表演戏剧这一块非常资深的，但是他是用当代的这种就是美术的这种视角去表现的。你像我们艺术家有八零后，就是说已经80岁了。李文培老师，他的虽然 这个80后， 对这个80后，他虽然做的那个是在他的作品是在我们第一单元，是整个关于戏曲人物的一个纸本的一个设色作品，但是他其实整个的绘画上也是有创新的，比如说他色彩上，以及他其实是兼具了抽象和具象的这种表现形式创作的这个戏曲人物，也是跟传统其实是不太一样了。也是你看这么80后的这种老艺术家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创新中。 那我们的这些图片当中有没有一个是 李老师的 作品？ 这个应该就是在开幕的时候 开幕的时候当中 有一个，他就在左手，嗯，这个、 啊、就是我们， 嗯，对，这是可以看到李老爷子，但是没有他的作品现在，嗯。这里，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如果想去看看这位八零后的作品的话，一定要到现场去看。 对， 嗯，在今天关老师带来的这个图片当中呢，我看到这应该是一幅老照片。 对，这是老照片，这是、十八世纪，就是清末西装照的，嗯，这是个美国摄影师罗伦佐他拍摄的，这是市面上很少见的一个摄影作品，因为它 是在展览当中， 对，是在展览中，它是记录了那个十八世纪咱们戏曲艺术的一个繁荣的一个景象。嗯， 这个放在当年也都是咖呀， 对 对，都是 大咖， 都是大咖， 嗯，都是大咖 啊。 其实在现在这个阶段去看这些老照片的话，会心里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触、 嗯、 因为你目前在为了弘扬戏曲文化而做着很多的努力、 嗯、 然后你看到戏曲文化在当年的那个时段是那么的繁荣，那么的就是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的这样的一个情景、 嗯、 那会有什么样的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您觉得 啊？我觉得感触就是特别自豪， 嗯， 然后第一个是说我们有这样的文化，嗯，这么深远的一个文化。另外一个是自豪，是说我在做，能够为这样的文化传承下去做一点事情。 嗯 嗯，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都在往戏曲上面去融合、去结合， 嗯、 包括音乐、 嗯、 包括画作、 嗯、 包括动画等等，很多的东西都去结合、 嗯。 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对于戏曲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嗯、 它是好呢，还是不好？ 嗯，要分着说，每个事物都有两面性嘛、 嗯、 但是我们应该是尽力去做好这个事情、 嗯、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多元的这种情况啊，包括特别跨界的这种事情、 嗯、 包括我们其实也在做跨界的这种事情，那就是其实是好的事情， 嗯， 但是大家一定得把好一个度， 对， 一定得把这个事情给做对了。 嗯、 哦，哎， 这样子， 对、 嗯，就比如说我们小汪老师现在正在做的这种尝试， 对， 小汪老师有没有觉得？ 哎，有名字吗？小汪老师，您这种作品 就叫做 戏精 系列 啊，就是戏精系列， 对、 嗯，它就是一个系列。那你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融合，对于戏曲的发展，你觉得？ 我觉得是利大于弊。 嗯， 当然像刚才关老师说它有两面性。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继承一个东西的时候，它首先得跟时代融合、 嗯、 那时代不一样，它肯定需要一点点改变、 嗯、 当然我们要把它好的一面发扬光大。 嗯， 我觉得你像现在智能科技发展的这么快、 嗯、 你像昨天看新闻，咱都有 AI 的智能主播了。 对， 我们都哭了。 这事儿不能提，专产。 就是当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我的朋友圈全都是完了完了，要失业了。对， 但是我觉得，你像我们传统的戏曲， 嗯、 它是我们中国人思想文化的一个延续发展，所以它不会被 AI 取代、 嗯、 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那我们可以靠一些智能技术去发扬它、 嗯、 那我觉得可能我在后阶段的话，我多学习一些手段方式方法、 嗯、 那么我可以再把这些元素融合进去、 嗯、 这样来发展，可能会给我很大的信心吧，因为素材库中国戏曲文化博大精深，像刚才马老师也是像海洋一样捞一个就是宝， 对， 那我的素材库很广，那我只需要用好的媒介和方式把它传播就好了、 嗯、 所以对我来说是有信心的，并且很愿意这样去做。 是的，那马老师对未来的自己的作品的创作方面有没有哪一些新的想法？ 嗯，其实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继续去做这件事情。 是的 啊，就是可能从手法上每次多进行探索吧。 嗯， 刚才关老师和佩宗小汪老师就一直在说这个啊，我特别赞同。 嗯， 关于我个人这块呢，我肯定还是要从创新点上再去延展一些想象，然后但是有一个点就需要说的，就是我们创作实际上是有创作要讲方法， 嗯， 有这样的方法以后呢，其实上我们要植入正确和就是准确的元素， 嗯， 因为刚才说的两面性的问题，可能会传播一些不太准确的啊、这样，但是 即便是我个人觉得啊，即便是传播的不够准确，它仍然是好事情， 就是 因为 让大家 对对，首先让大家看到哦，原来是这么美啊。 嗯嗯， 至于准不准呢，只要这就要求我们创作者就是真的是稍微的多一些 更深层次的理解 了解，然后在创作的时候多做一些准备， 嗯 啊，然后把它的定义和概念弄得更加的精准。因为比如说有一些作品，咱就拿那个小王老师那个例子说啊，比如说他这个颜色他这么用了，但是如果换一个颜色是另外一个语汇表达可能也是没问题的。但是他那个没有错啊，我就说如果他这是错的，但是效果是一样的，我们干嘛不用对的呢？对吧？用对的也是一样的好的效果，它好的效果并不会影响那个创作本身的质量，反而呢会传达这个正确的东西。这是我的观点。我个人将来还会继续做动画，然后做一些尽量做一些手绘的，但是 手绘工程量大呀， 工程量大，但实际上都是工具嘛，就手绘也好，就是颜料也好，还是电脑也好，其实全是工具。我们只要包括 AI，是吧？我们只要合理去利用这个工具。我现在是这么说啊，但是没准过两天突然就用电脑了，然后马老师你竟敢用电脑，你竟敢用电脑啊，这就有问题啊！ 马老师你偏离你的创作路线 啊！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工具，我就是很好的利用工具，然后去做创作。 马老师你有问题啊！ 这样的话，但是我的初心是没有忘的，仍然是用来传播我们的文化，然后做一些很喜闻乐见的作品啊，然后给大家啊，其他的也就是多参加一些郭老师这样的展览，包括我们学院其实也有很多展览，我们自己去做的展览，然后包括一些其他艺术节，我都会把我自己作品放上去，这样的。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些艺术家们，包括策展人，然后一起在做展览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的一个共同的愿望吧，就是要把我们中华的这些文化弘扬出去，让把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人了解，让他就是永生下去，这是非常一件值得我们去注意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关老师、马老师和小王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戏曲的戏曲作品的创作，包括文化的一些融合的一些东西。那也是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到我们繁星戏曲村的现场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展览，能够接受更近距离的一些熏陶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就是这样了，我们、 就是嗯、 对，然后 我们再请关老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购票方式，然后我们这个可以大家观看的一些时间。 购票方式就是关注繁星戏剧村公众号后台就可以完成购票，或者是现场呢去我们宣武门的那个繁星戏剧村那个主体现场去购票。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像大麦网啊什么都可以完成购票。然后像戏曲的演出呢，基本上是每周二到周日都有， 对， 周二到周五就是晚上7:30开演，然后周末的话就是下午场，然后还有早上场，还有晚上场。然后展览这一块是因为得到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支持，所以是公益的项目。平时就是从周一是闭馆，周二到周五的下午2:30到7:30都可以观展。然后特别欢迎大家来现场体验我们的戏曲艺术。 刚才提到了，不仅有精美的展览，同时还有戏曲的现场表演，也会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绝伦的不一样的体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还会再邀请不一样的专家、不一样的嘉宾来跟我们聊聊其他在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下一档节目是活力 music 课，我是主持人雨薇， 我是孔文，然后再次感谢三位老师今天做客节目。 拜拜，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下次再见，拜拜。